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的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北京市外贸领域多证合一，再整合五个部门，共计八个证表，作为市级多证合一的改革事项，实现外贸领域十五证合一。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，流感病毒阳性率达到高峰，儿科专家特别提示家长，流感病毒传染性高，儿童更需加强防护。国内首个面向语言文化而研发的开放式数学博物馆，北京语言文化数字博物馆即将上线，京腔京韵再现北京故事。三号，国务院扶贫办表示，过去两年，在最严格的考核评估下，中西部22省区市有4239人被约谈，6724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。北京市环保局通报，北京市以58微克一立方米的 PM2.5 年均浓度值，圆满完成了大气十条的任务目标。北京市2018年将再建200个社区之家，让社区居民共享食堂、停车场、篮球场等公共资源。2017年度北京榜样评选结果日前揭晓，贾立民等12人当选2017年度的北京榜样年度人物，程刚等51人获得北京榜样提名奖。北京2018年加大幼儿园财政补贴，市级示范园和一级园补助将达每月生均1000元，二级园和三级园则为700元，增益学位可获1万元补助。 我的爱对你说，一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成林，中国著名音乐人，二胡演奏家，13岁以一首《小螺号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先河，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。他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《熊猫咪咪》《酒干倘卖无》等歌曲，更是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。969艺人馆特别推荐著名歌手成林，就业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0969。 伍佰的歌曲《突然的自我》，细数华语乐坛拥有高销量的歌手，伍佰呢应该能占据一席之地。他的音乐和他的本人一样，都是率真坦然的。在1986年的时候，林良乐以一首《冷井深情》唱响歌坛。在回忆歌坛的那些年当中，他偏爱短发、男性着装，而且歌声直接清冽，让人感觉女歌手的悲伤也可以和男歌手一样悲情。这是林良乐温柔的慈悲。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，你的温柔是一种罪，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。其实我早应该到

长三角2018年春运方案昨天出台，预计发送旅客7140万人次，同比增长449.6万人次，日均发送旅客178.5万人次。环保部昨天表示，预计未来3天北方空气的质量逐渐转差，西北和东北的局部地区可能出现中度污染，华北可能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。民政部昨天表示，2017年全面排查整改全国救助和托养机构，实施寒冬送温暖的专项行动，全年的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300多万人次。昨天中央气象台拉响暴雪的橙色预警，长江下游地区暴雪升级，致水陆空交通受阻，其中京沪高铁已有4车次停运。国家林业局4号表示，将启动乡村绿化的美化工程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，乡村绿化覆盖率力争到2020年达到30%。国际乒联日前发布了2018年的1月最新世界排名，德国选手奥恰洛夫首度排名男子的世界第一，中国选手陈梦首次登上女子世界第一的宝座。 还是不能和你分手，不能和你分手，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。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，当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，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，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推出单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 走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 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，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他们的梦想人世繁华，醉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动力火车当来自于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的主题曲，继续呢和你相约在经典九六九的第二个小时，我是泽林。如果人生是一部影视剧，你的人生希望是哪一部剧呢？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，摄像机的机位是第一人称，旁白是自己内心的声音，而且没有彩排，到我死之前呢都没有人对你喊咔。也有人说了，如果人生是一部影视剧，我希望是一部哑剧。其实呢，也更希望大家的人生都是发自内心的喜剧而不是悲剧。一边听歌呢，一边和你聊到这么一个话题，如果人生是一部影视剧，你希望你的人生是哪一部剧？微信订阅号里添加搜索经典969来参与留言。当然幸运的你呢，也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。这一个小时呢，要带给大家的都是来自于电视剧或电影里的歌曲。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公寓的主题曲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